是让约瑟在半夜的时候，如果有野兽把它吞吃了，他们就可以说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是野兽撕碎了它。后来约瑟被辗转当作牲口一样的卖到异地他乡，一夕之间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主权，失去了人生的这一个性命的一个保障，一下子从一个父亲所钟爱的儿子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没有生存权利的一个奴隶。好不容易慢慢的爬到了那一个管家的这样一个地位，就遭到主人的妻子以美色和权势来诱惑他，他严正拒绝的结果被冤枉诬告下在了这个官王的囚犯的监狱当中。在异地他乡，你可以想象一下小小的约瑟，他要克服环境，克服语言，克服文化，又远离家人，朝不保夕，可以想象他承受多大的压力，可以想象他经历多少人所不能体会的痛苦，有多少暗夜的哭泣，有多少无语问苍天的光景。但是感谢神，因为人虽然遗忘了他，好像他的亲哥哥们遗弃了他，他远离了家人，但是神与他同在。他在很多年以后取得了波提法的信任，当上了他的管家。这个时候约瑟慢慢的长大成人，他另外一个角色出现在历史的舞台，那他就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可以想象一路走来，约瑟吃了很多人所不能想象的苦，但是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就在主人的眼下蒙恩。他把主人的一大份家业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个主人对他太放心了。圣经描述他除了自己吃的饭，其他什么都不管，约瑟帮他打理得非常的好。约瑟对主人的忠心不单表现在主人所托付给他的，他都尽心尽力地把他管理好。他的忠心也包括当主人的妻子主动地送上门来的时候，他碰都不碰。而且约瑟的忠心也表现在他对在人看得见或者人看不见的时候，他都是向神敬虔和忠心，他不作恶得罪上帝。我们看见当主人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呢？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夜情或者偶尔的有一些婚姻的出轨，在很多世人的眼中好像是没有什么，在我们世人的价值判断里面，这个是很正常，甚至在一些很堕落的地方。但是约瑟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因为在这个大恶的里面，从神所颁布的十诫里面，他直接违反了人偷盗、人奸淫、人贪恋别人妻子这三条大罪。求神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跟世人是有所分别的，我们是与他们有所区别的。世界上人的价值观不带进教会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价值观，那就是教会的悲哀和堕落。我想到上帝其实也赐给你，在座的你有许多的才干、恩赐、健康、时间，上帝把这些恩赐才干给我们，也是让我们做管家，巴不得我们都做主忠心的管家。我们做管家，我们不做东家，东家就是主人的意思，常常不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在这个管家的地位上向主、向这位赐恩赐、赐资源、赐时间、健康、精力的主敬忠，好叫我们将来面见主的时候能够得到主的夸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夸赞、这个评价将存到永远。求神开启我们的心，如若不然，神说不好，你这又懒惰又不忠心的仆人，这个评价也是存到永远，那就永远的悲哀了。约瑟在主人家里面尽忠，向上帝敬虔，这样一个 忠心的管家，没有想到却落入一个很不好的光景，一下子他从管家成了阶下囚。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行义反而受苦，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反而有艰难，我们为教会的公义圣洁发声的时候，反而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责难。这种心灵的痛苦，也许是很多人所难以想象，也不是受人欢迎的。在原文的里面，我们看见约瑟被扔在当年被扔在坑里，到现在被下在监里，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有一个遗弃的意思。历史就居然重演，这个约瑟过去被他的哥哥们扔在坑里，生死未卜，现在约瑟向上帝有敬虔，向主人有忠心的结果，仍然是被人下在监里，而且也不知道前途如何。一夜之间，约瑟好像开始从一个忠心的管家，就扮演了一个被遗忘的仆人的角色。但是我们再一次要看到，一个也许被世界上的人遗忘的人，如果有神与他同在，神是不忘记属他的。哇，这样的安慰的信息，今天你在病痛当中，今天你可能遭遇经济的难处，你可能在家庭关系的难处，你不要忘了，神不忘记属他的，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手里。感谢上帝，神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忘记他，相反的，神要借着接下来的这一段人生的境遇来磨造他所爱的约瑟，来磨造这一个向上帝有忠心的人。向上帝有忠心的人，也许不会在今生今世有美好的回报，但是他们终究会得到上帝美好的结果。今天神也要属他的儿女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工作。上帝调动万事万物，叫万事万物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得属灵的益处，以至于他们能够在艰困的不同的环境当中，仍然有效法耶稣基督的机会，仍然有荣耀上帝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上帝。今天很可惜的，教会里面弥漫着以人为本的信息，我们喜欢听人所喜欢听的，喜欢来到这里接受心灵的 massage。 我们一个礼拜在工作单位受了很多的冤枉，受了很多的气，有很多的不满足，我们来到教会听听诗歌 massage 一下，听听信息舒服一下， boost up 我们的一个 self esteem。 这是世人所喜欢的，但不是上帝属神的儿女应当听的信息。求上帝怜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和模样。就好像刚才主席所祷告，我们人生在世又苦又短，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但是在又苦又短的当中，我们却能活出价值，在又苦又短的当中就活出永恒的意义，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就是永存的价值。巴不得我们都愿意说，神啊，愿你在我的身上满足你的心意，我的喜乐就是看见主你的名得荣耀。的确，我们会有许多在困境当中觉得被遗忘的时候，好像约瑟，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得到垂听。有位姐妹为了她的先生非常的自我为中心，处处的都只有想到自己，她就祷告多年，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带给她很多的痛苦。这么多年祷告看不见丈夫的改变。也有弟兄姊妹分享说，我坚持我要跟一个有同样信仰同样追求 Christ Center 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走上这条人生同心同行的伴侣的道路，可是这么多年了就没有合适的人出现，好像神 somehow 把我给遗忘了。也有弟兄姊妹分享说，我为我自己亲爱的家人的灵魂得救祷告好多年了，但是似乎没有看见任何他们松动的一个迹象，他们心还是这么刚硬，我甚至怀疑神到底听不听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坚信， 调整我们的眼光，坚信其实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着最大的福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些都不是最大的福分。我们所得到最大的福分就是他自己。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他必在旷野开，在旷野开道路是吧？沙漠开江河，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字，圣经是说他能在沙漠里开道路，对不对？一个能跟一个必差别很大的，必就是说神你一定，我的困境你一定把它拿出来，能是什么？能是神可以做，但是神有的时候也不做。所以写诗歌的人呢、有的时候没有神学基础就很糟糕，一个字之差，一字之差，这个其实就是表现很多灵恩的倾向。OK， 下次要唱歌要改一个字。神没有应许你，他一定在你的人生困境中给你开路，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掌权的主，他所做的无不公义，他所行的无不充满慈爱。他既然是爱我们属他的人，他不会一个平白无故的不给我们开道路，他一定有他的意思。而人生最大的难处，面临死亡，主已经把这个难处挪开了，还有什么难处大过死亡的难处呢？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好的最好的福分，有永生的盼望，这世上又苦又短的难处算什么？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讲台的信息，我心里非常的悲痛。这个讲员说啊，上帝真是爱我们，他舍不得我们饿一顿饭，他舍不得我们没有一件衣服穿。哇，底下听众好高兴啊！我说这不是神的信息，如果这是神的信息，那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多次又饥又渴，我多次不得食，我多次赤身露体，难道神不爱保罗吗？哦，无形当中这是一个变相的成功神学，包装的，把上帝讲得这么美，舍不得你饿一顿饭，如果你是为了主饿两顿饭，神有的时候也允许的。保罗不是这样吗？求上帝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焦点，我们已经得着最好的福分，就是他自己，要比这个没有比什么这个更可贵的。他要我们学习顺服在他的主权底下，他要锻炼我们坚信他从来不做错事。所以即使有沙漠不开道路不开江河的时候，他也没有做错事情。事实上他已经把最好的福分赏赐给我们，就是永生。有位年轻的姐妹在她的 Facebook 上这样写，她说我跟我的未婚夫因为分隔两地，有的时候我很 upset， 有的时候也有很寂寞的时候。她说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意和挫折， But it is okay， 每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并他带给我的救恩，他救我脱离地狱永恒的刑罚，我就充满了感恩，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宝贵的了。这个姐妹好年轻，但是她抓住了基督信仰的核心，莫想在地上过一个平顺没有灾难的生活，如果有那是上帝的主权，哈利路亚。但是我们要有心理预备，特别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人生又苦又短，充满试炼，充满忧愁，充满眼泪，也看见许多的死亡，这是必有的，弟兄姊妹。人生在世，苦难如火星飞腾，你要心里准备，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是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主啊你舍不得我饿一顿饭的道路。求上帝怜悯我们。神真的遗忘了约瑟吗？没有，因为紧接着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这句话马上下一节跟着，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哇，你已经下到监狱里面了，已经进入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多美。刚才主席祷告说我们虽然多次经过死荫的幽谷，其实也不要多次，一次就很麻烦了，一次就麻烦了。 但是我们人生却有很多进入难处的时候，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带给我们安慰的信息。事实上，约瑟被下在关王的监狱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苦难当中上帝特别保守，在苦难当中特别施恩的一个地方。哇，你说监狱里面还有施恩？是的，根据历史学家考证，王的这个囚犯，因为埃及是个农业大国，所以他们还是要出去劳动的，白天要劳动改造，要去做农活，因为田地里需要大量的劳力。约瑟在司狱的眼前蒙恩，提拔起来让他管理监狱，跟过去他在波提乏家里管理家业工作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管理很多田，农田里面这些农活，不过对象不一样。过去他在波提乏家里管理的都是一些家奴，一些奴隶，没有文化的，但现在他管理的都是法老身边王的官员，都是这些官员，有内政部的、国防部的、经济部的、外交部的，跟这些官员不断的接触，管理他们，了解他们的心态，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什么。后来约瑟一夜之间做了宰相，他马上就能够上马，他非常熟悉，他知道埃及整个运作的形式模式，他认识这个外交部，他认识军事部，他什么都知道。所以约上帝为约瑟一夜之间做好这个宰相，有3年的时间铺垫他，他为他约瑟一个人预备了一个宰相培训进修专修班，也只有他一个毕业啊。所以约瑟似乎被遗忘了，但似乎上帝的手、上帝的工作都继续。神的确没有忘记约瑟，因为神是在他的时间里面工作的上帝。当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一天晚上，大埃及的法老王一夜之间连做两个恐怖的梦。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要加上一点想象力，这可能天使在旁边，嘿，不要睡了，不要睡了，给他做了两个梦啊，这两个梦很恐怖啊，因为对于一个大农业立国的埃及来说，法老做了两个梦是很恐怖的。他看见有七头瘦的牛起来把这个肥的牛，七头肥的牛吃掉了，又看见七个细弱的穗子吞了七个又肥又大的饱满的穗子。哇，这个震惊非同小可。一大早他立刻把全埃及的术士宰相全部叫来，你们解这个梦，梦什么意思？可是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梦。这个时候九正想起来2年前他也做过梦啊，当然我也想象天使一定敲他一个脑袋啊，2年你们想起来啊，2年前九正自己和善长两个人被下到监狱，因为要查明真相，到底谁对法老王的性命有这个害、图谋不轨的意思。然后呢，约瑟伺候了两个人一段日子，建立了一个基本的信任。这一天约瑟见这两个人面带愁容，就说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两个都做梦啊，是什么意思呢？无人能解。约瑟向他们见证说，解梦出于耶和华神。那我解完梦以后啊，他就请求九正，你出去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因为我实在是冤枉的，我是被诬告下在这个监狱里面。而且说实在的，能救约瑟出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法老，连九正都救不了他。可是呢，有的人或许会以为，约瑟既然是相信上帝，他就应该不要有自己任何的动作啊，他不应该去托九正或者巴望法老王这个人来救他出监狱。这个动作呢，向九正托请的这个动作呢，表明约瑟对上帝没有信心啊。所以后来九正忘了约瑟2年，就是对他的惩罚啊。有人是这样说的，我个人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从九正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就表明说原来他向法老替约瑟求情是理所当然的，是 一个报恩应该有的本分，他却忘记了，这是他的罪。可见九正的遗忘确实是他不对，因为知恩图报是人的本分和责任。讲到人的本分和责任，这些年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遇到有一些罪恶需要处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弟兄姊妹说，啊，这种事情我们不判断哈，只有神才能判断。听起来好属灵，我自觉得这个属灵好属灵，这个就是灵的意思哈，好属灵。但其实是一个有偏差的道理。好比美国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在一次的 interview 当中他这样说，他说我个人相信在很多方面判断神判断人的这件事情应该留给神来做，我们呢，我们只需要保持开放，我们需要保持宽容，我们只需要保持尊重。 Sounds familiar, right? 现在这个年代是不是这句话很熟悉啊？这就是现在的潮流，判断人我们不要判断，哎呀，我们就是宽容，我们就是开放，我们就是彼此的尊重。你为什么觉得很熟悉呢？因为这就是今天主流社会，特别是有一些支持同性恋的团体喊出的口号，任何的爱都值得尊重，这也是后现代的潮流。当然背后也有魔鬼撒旦的推动。更有人说，如果这个人犯罪的话，就看上帝审判不审判他，啪从天上把他劈死。可是等了十几分钟上帝也没劈啊，可见上帝都不审判他，那么我们人为什么要判断他？哎，好像听得也很有道理哈。其实这些都是似是而非、对错掺杂、偏差的道理，我们是要小心分辨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能够不判断吗？其实我们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要判断。那些指责人说你不要判断别人的，讲这句话的人，他其实也在判断人，对不对？这不是很讽刺吗？他说你不可以随便判断论断别人，他也在论断我啊，对不对？所以论断判断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说，我们的判断的凭什么来判断？是凭我个人的喜好吗？凭我个人的认知和对错的标准吗？我们判断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千万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把判断这个事情收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收回你就是非不明，你收回你就善恶不分，你收回你就失去了你作为人在神儿女面前的本分。假如我们判断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人，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耶稣，他还没有实心换肉心，他还没有圣灵内住，他还没有完全的属于神，他还没有救恩的把握，我既然这样判断，我接下来就为他祷告，我接下来就为他把福音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为的目的，我判断的目的是盼望能够让他能够听到福音，他能够悔改认罪，真正的得救，免得他的灵魂下到阴间永远的受苦。这是我判断的动机和目的。如果我们判断这个对方已经信主了，但是他现在罪的捆绑当中，他现在软弱执迷不悟，那么我这样的判断，教会我们内部就要来做一个审断，盼望他悔改，告诫他，警戒他，劝勉他。如果他不肯认罪悔改，教会就有惩戒，再一次的惩戒是很痛苦的，但是惩戒的目的是让这个人已经属于神的人能够从他的罪恶当中被挽回过来，免得他将来被主所弃绝。我们基于爱而带来这样的惩戒，我们的动机目的是挽回我们的弟兄，带着爱和温柔来做，这是我们判断的目的和动机，不在于判断的本身有什么错，而是看背后的动机和目的。你不做判断，你怎么去帮助这个人从罪恶里出来呢？ 所以当有一个人说这看见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要判断，我们不要判断，包容宽容就好，这个不是真爱他。就好像你看见他已经快要走到悬崖的人说，哎呀，保持开放宽容尊重，我们就不讲了，你掉就掉吧，那不是爱啊。有一次我在讲这个布道的信息，我就讲到上帝的公义和审判，上帝是烈火。哇，那天晚上很多的慕道友他们小组讨论产生很大的激动，你看我很激动的吗？给一杯凉水，不得不受赏赐。然后布道会完，布道信息完了以后，小组讨论，很多慕道也被搅动了。他说那个讲员太凶了哈，他在威胁我们。哇，这是后80后90后很怕被威胁，所以你一稍微讲一种严重的话，他就跳楼嘞。请问，你看见一个人到悬崖旁边，你说：“哎，小心悬崖！”你是基于爱警告他呢，还是威胁他？你们说？啊？我是不是威胁他？他可以这样认为，那是他的自由哈。但是我警告他，是我爱他。所以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是非就颠倒了。你爱他，你要惩戒他，他说你威胁我。你出于爱心要提出教会的这个管教，希望挽回他回头，他说你们教会没有爱心，没有包容。求上帝怜悯我们。是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容纳那一个跟继母在一起的人，你们还容纳他在教会，你们还自高自大。我在想什么叫自高自大。哦，原来他们以这样的事为荣。你看我们哥林多的教会多有爱心，这个人跟继母我们还接纳他，我们还包容他，我们是个很有爱心的，这叫自高自大，懂吗？今天教会到这样的光景，容纳罪恶还自高自大，你看我们教会海纳百川，从来不惩戒，都是爱，都是包容。这种教会人很多，但是你不要去，我怕上帝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上帝不能跟罪恶同在。一个真正被上帝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信心的团体，一定是一个追求认罪、悔罪、恨恶罪、离开罪的一个团体，这是他的教会。你不要搞错了，特别在北郊这个地方，不要把教会当，我不是说你们哈，把教会当做一个中产阶级的俱乐部。 See? Sunday 我们去教会多时髦啊，对不对？大家都是 high income 啊，我们中产阶级一见面我们谈股票、谈房子、谈车子、谈孩子，这不是教会，这不是中产阶级俱乐部，这是一个追求圣洁、追求讨神喜悦的信心的团体。我讲多了，一味的开放、宽容和尊重，就带来今天教会真理不彰、道德下滑、罪恶包容。但是似乎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走向，也慢慢影响教会的走向。求主帮助我们，对一切的人事物，我们要做合真理的和圣洁的判断，联合教会里面还有的，今天教会里面还有向神忠心的人，有，但是不多了。很多的教会败子已经多过麦子了，麦子受逼迫，麦子要起来追求圣洁，败子发声安静。我们教会要有爱心，有包容，所以麦子开始受逼迫，还有向神忠心的人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彼此共勉，过圣洁的生活，好有份于上帝将来永恒的国度。我看见很多今天教会的荒凉，一个教会里面只有少数几个光在那里，在黑暗里面照亮，在那个教会只有少数几个人亮，其他都是黑的。我说上帝啊，为什么把这些在这边很痛苦啊，你在黑暗当中照燃烧自己很痛苦的，然后怎么样，希望哎呀，我们找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光都在一起，那我们就志同道合，很高兴，都追求圣洁，都追啊，很舒服。但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上帝就是要把我们分开，在不同的地方，不同教会发光，在那个黑暗里面最需要光的地方，上帝要你发光，要你属于他。 要你征战，以证明你有份于将来圣洁的国度。这是上帝的心。联合教会里面还有的麦子，我们为主的道尽心竭力。回头来看约瑟，九正向法老讲完这两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法老一听非常兴奋，赶快把约瑟叫来。约瑟立刻从监狱里面被带到法老的面前，他就剃头刮面沐浴来到法老面前。我们看到剃头刮面沐浴好像 没什么，其实啊，上帝的话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的。原来过去由于传世的近东文化和关于埃及的这个古埃及的材料很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认为约瑟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不能被证实，因为搞不定约瑟在哪一个朝代。后来他们因为这个细节，约瑟剃头刮面沐浴来到法老面前，这个历史学家就能够锁定了法老约瑟所在的年代就是希努塞特他在位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埃及人，而埃及人是不习惯以色列人以畜牧为业身上的那个气味，所以来到这位法老王面前的人必须要剃头刮面沐浴才能够进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细节就让这个历史学家看见，哇，上帝的话真是可信的，连这个细节都提供给我们，就确定约瑟在哪一个年代。好了，听了法老的梦以后听了法老的梦以后，约瑟就把荣耀归给上帝，然后对两个梦做出解释，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埃及将有七个丰年，接下来有七个荒年。在靠近尼罗河附近呢，最近考古挖出来一块大石头，上面确确实实提到七个荒年和七个丰年，使得约瑟的这个圣经记载不再像世界上的人所定位是一个神话故事，确确实实历史都记载了。然后约瑟就忠告法老王，你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人来管理全国的农务的计划。哇，法老听了以后转头就问他的臣仆，他说，哎呀，像这样的人啊，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这不是送上门来吗？然后就指派约瑟任此高位。这就让我们来到约瑟第四个角色，一位荣耀的宰相。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荣耀的宰相有两个重要的仪式。第一，法老给约瑟除了他以外全埃及最高的职位。第二，给约瑟奖赏和荣耀。法老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让约瑟穿上细麻衣。哇，你一个读熟悉圣经的人马上想到约瑟也曾经穿过彩衣啊，那个彩衣被他的兄弟撕下来染上血骗他的父亲，有没有？但现在哇，历史 reverse， 法老给他穿上细麻衣，是一个华美的细麻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很多爱主的仆人使女，他们曾经被撕下他们的衣服，他们曾经挂上牛鬼蛇身的帽子游街被鞭打，但是我们深信当他们在主那里的时候，主给他们穿上白色的细麻衣，给他们穿上义袍，是一个荣美华美存到永远的义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那个义袍，我们要羡慕那个白衣服，不要羡慕在地上的衣服，它都会朽坏也带不走，我们要羡慕那个永恒的细白衣。然后给他戴上金链，不但如此，法老还把他的副车给了约瑟，让约瑟所到之地两边人都要下拜。一讲到下拜，你一定想起来约瑟曾经做的梦，有一天他的哥哥还有父亲都要向他下拜，这个梦就快要实现了。法老把约瑟的名字也改了，还把安城的祭司的女儿给了他，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原来约瑟是一个在监狱里面的奴隶，是一个 奴隶阶层，是一个囚犯的阶级。他一下娶了安城祭司，安城是当时首都的最大的一个祭司，他的女儿，这个祭司跟法老是非常亲近的。所以这两个一联婚以后，约瑟一夜之间就跨入了贵族阶级。这对这个约瑟的这个地位有极大的一个不同改变。我们看见约瑟是经过了三十几年极大的痛苦熬煎、忍耐、等候，承受了今天国王赐给他的尊荣和特权。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熬煎、忍耐、等候。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忍耐等候到几时呢？你可以想象他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好像被扔在坑里面，人都忘了他，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用鞭子鞭打他，嘲笑他，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Prove yourself。 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们也都要做王，但像约瑟一样，我们是不是有心里的预备？这些人必须经过苦难，包括被人厌恶、遗弃，是世界所不欢迎的人。亲爱的弟兄，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颠倒。我们都从小到大，我们希望做一个世界上所欢迎的人，我们喜欢做 VIP。我们喜欢做世界上的人眼中所肯定的、成龙成凤的人，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和追求。但是你遇见了主耶稣，这还是你的追求吗？一个真正背起十字架舍己的人，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走这条道路，我已经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走一条先受苦难、将来得荣耀的道路。世界上的人说，不要管将来，你只有今世今生 Have fun, Have everything you can have, 因为你只有今生没有来生。所以他们汲汲营营要做 VIP, 辛辛苦苦要做人上人。你看中国人的这个想做人上人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你到中国很多的景点，那些古宅老宅，走在他们的这个地砖上，这个地砖呢、啊、都是人字形的砖，画个人，就中国这个字啊，人。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人字砖呢？因为你走在上面表示人上人。哎呀，你们走了多少年都不晓得啊，懂吗？走在上面就是表示我是人上人，这是根深蒂固的。哎呦，你还走这个道路吗？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这个世界所不欢迎的人，因为世界不喜欢你走这样的道路。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坚守真理，你坚持走上帝的道路，这个世界不喜欢你的，你会被唾弃，你会被厌恶，人家办公单位都受贿，都收红包，就你不收，你想你会受欢迎吗？还是受排挤？这个世界都往前看，你不往前看，你会受欢迎吗？还是会被害排挤？我很跟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很忧心今天教会的走向。我们听一听所唱的诗歌，我们都是要福分，都是要恩典，都是要拥抱，我们都要主用爱来围绕我们，这哪像准备做世界不欢迎的人的，这哪像要做精兵的前奏啊。我们人在讲台上轻轻呼呼的谈人际关系，谈成功，谈亲子，谈幸福婚姻，以传福利而不是传纯正的福音来勾引人入教。我勾他礼拜天来教会坐着还奉献钱，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管他是信什么。 完全忘记教会从开始设立那一天，从彼得开始，他们就是受逼迫的。耶稣升天以后，这使徒开始就是受逼迫的，就是世界不欢迎的人。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说不走那样的道路，我们做一个世界欢迎的人呢？我们高喊平安的平安的时候，那绝对是魔鬼很乐意看见的，都魔鬼很希望看见你来教会。对不起啊，注意下面这句话，只要你不真正属于上帝 It's OK。 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会有大批在教会里面的人，将来在那个地方哀哭切齿。我们已经坐到教会里了，坐了多少年了，结果还来这个地方哀哭切齿。东岸有一个教会，礼拜天早上聚会，下午打麻将，在教会里面打麻将，那是教会。约瑟30岁的时候，一日之间他从监狱提升到了皇宫，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用足足30年，接近30年来预备约瑟，锻炼他。神用13年的时间来预备环境和历史。我相信上帝今天也是来预备我们，磨造我们，操练我们。我们今天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会与他一同得荣耀。上帝要预备我们，为的是那一天，在历史完成的那一刻，他把我们放在荣耀的位置上。眼泪不会长，永远是这样的，苦难不会永远存在，愁苦也不会永远存在。 I guarantee you， 将来永恒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会存在的。请问你会不会在那个位置上？这一天果然，他的哥哥来向约瑟下拜。时间的关系，我们说到他们对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得他们，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他们彼此就对说：“哎呀，我们实在是得罪我们的兄弟，我们在兄弟的身上实在有罪。这就是约瑟想要看见的。我们有罪不可怕，不认罪是可怕。不认罪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不认罪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不认罪就没有得赦免的机会了，不认罪就没有再重新起出发的机会了。有罪不怕，但是怕不认罪。”故事最后的发展让我们看见约瑟，我们读一段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哈。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到11节。不过在读这个经文以前，我们最后看见约瑟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饶恕罪恶的圣者。我们犯罪，我们有罪，但是这个消息不是停在这里。好消息是我们是有罪，但是我们有一位担当我们罪孽的救主。我们是在罪恶的深坑当中，但是好消息，福音是他把我们从罪恶坑中救拔出来。不好的消息是我们活在这个又苦又短没有盼望的人生里面。好消息是一旦我们遇见主，他要把我们从低卑微的放在高位。感谢赞美主，那就是我们能活的盼望。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到11节做结束，一起来读。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我们的好消息，我们的福音是我们的这位主为我们死，好叫我们能够为他活。 沙漠也许没有开江河，旷野也许没有开道路，但是有了主，那永恒的荣耀和喜乐就等候着我们。今生又苦又短，又充满难处，又充满挫折，又充满患难， So what? It is okay. 只要我们有永生，只要我们救恩，只要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掌权的主。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你不是预定我们到那个将来永远黑暗受苦的地方，你不愿一个人沉沦。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也许今天的信息很沉重，也许今天的信息很扎心，但是那个目的不是要让人